一步的走上邪门歪道。他一开始呢，他未准是啊，就是个坏人，那这么说不客观。小林就不是，孩子打小品学兼优啊，说是高考的时候啊，这个三模模拟考试嘛，分数线达到一本线了，在他们当地啊，那也是小有名气。这孩子大伙都挺看好，不是北大就是清华，谁成想一考试坏了，真正赶上高考了，考砸了，没考上大学。那怎么办呢？要是一本上不了，那就上个本地的学校吧，就当地的学校，也是个高校，在那儿念书。念完书之后呢，他自己心高气傲，跟人说了，我呀考公务员去。哎呦，人家说那个不好考，挺难的，你看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关系，那不叫事儿。对他们来说千军万马，对我来说手拿把掐。考公务员去了，考上了吗？没有。嗨，没考上，没考上，你倒跟家里人说实话呀，不接撒谎是吧，说了，哎，我呀考上了，分到某部门，但是这部门啊保密的，我不能随便说，反正我已经是公务员了。家里面高兴啊，谁知道他是瞎说八道的呀。哎呦，跟亲戚朋友说这孩子已经考上公务员了。哎呦，尤其是他们家老舅特别的打小就欣赏他，亲舅舅啊，一听说这个外甥考上公务员更高兴了。哎呀哎呀，好孩子，将来你要是呀这个当了领导之后呢，啊，就是做这个生意啊就可以仰仗你了。那意思，你要是在公家里头啊，你这个什么当公务员政府官员，以后我们做买卖是吧，咱们这有关系呀。讲话不有那么句话吗，朝里有人好做官呐。是，这思想是坏的，是不可取的，他不该这么想，但是嗨，这玩意儿他人他就这样嘛，有的人他就有那个错误的思想意识。哎，小林一听啊，这就不叫事儿，这无所谓的事儿啊，这很快的，我现在是普通干部，我们单位那提拔那快着呢，分分钟搞定，没问题，回头啊老舅，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其实他没工作，到外头就骗吃骗喝。哎，结果呢，他这舅舅啊，舅舅书中代言姓于，老于，老于头，真是做买卖的，家里面有点钱啊，就说跟这个小林说呀，孩子，别的倒不是太需要你帮忙，这什么事儿呢？就你这兄弟，你这儿子呀，这孩子学习不好，跟你没法比，是吧？小林心的话说，我学习也不怎么样啊，这事您说吧，怎么着，这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我这想着给他找个工作啊，说是你看你能不能给介绍介绍啊，你这个政府里头熟人多呀，哪个部门合适啊。嗨，哎呦，闻听此言，小林说没问题，好办。他这个听他舅舅这么说呀，这心里面就开始转个合计这个事儿。为什么呢？知道舅舅有钱，嘿嘿，行了，杀手吧，亲舅舅一样骗，精心编织了一个骗局，就为这个事情专门买了一手机号。那个时候啊，手机还不是实名的，手机号不是实名制，他自己先买了这么一手机号，这手机号其实是他的啊，搁在他的手机上头。但是呢，他把这个手机号就告诉这老鱼头，他这亲舅舅，我跟您说啊，老舅，这手机号记住了啊，了不得。怎么呢？哎呦，这是咱们市里头领导的手机，您不是想给我兄弟找工作吗？啊，是啊。哎呀，就跟他说别打电话啊，千万别打电话，领导开会呢，那指不定跟什么什么啊干部啊上级的什么主管部门正商量事呢，你打电话打扰人家，招领导讨厌，那怎么办呢？发短信呢？他知道我吗？他知道，我把你的手机号、你的情况、你的姓名都跟他说了。那我们多年的交情，我的老上级，你工作才几年？哎呀，你都甭管了，反正我都给您铺好路了，剩下的就看您了。当然，呵呵，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您横是不能不知道吧？ 什么事儿啊？哎，这个，人家给您办了事儿，咱不能白让人家忙活呀。那当然了，那是必须的呀。而且这个领导的手机号这么信任我们啊，告诉我们，那一个是保密，再一个，我就好多话就好说了。哎，对呀，你们之间直接商量是吧？你们别经过我，经过我领导倒多心了。是吧，你这玩意儿万一将来是你有点什么那点意思，你回头经过我弄成不好意思了。哦，对对对对，哎呀，外甥想的太周到了，千恩万谢，掉脸儿。听的话说，这个靠谱吗？靠得住吗？这年轻的这个后生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他把领导手机号给我了，真事儿吗？我发一个试试。发了俩字儿，首长。那边没过多久，奔回了一条，别客气哟，这回我了。哎呀，这是领导见天儿在电视上能看见呀，当地的我们广州市的领导，哎呀，你还给我回短信了，太激动了。哎呀，打那儿起这舅舅啊就疯了心了，哈，这老鱼头就算是跟这手机干上了，隔三差五就给这手机发短信，领导好啊，那个都忙呢，有什么事儿吗？需要我们帮忙的，您言语那边别客气，有什么事儿你就讲啊，回头我呢让那谁小林给你办这个事儿。双方之间就这么往来啊，那个什么，这个给我们家孩子介绍工作没问题，简历都发过来，我很快我跟他们这个组织人事部门打招呼。这哪个真事儿吗？能是真的吗？您别忘了我头前说了，这手机号是那姓林的他自个儿买的，什么领导的手机呀、啊、完全是编瞎话。那说没明白他为什么呢，你看看，进而不是说给他那个他舅舅的儿子他那兄弟介绍工作吗？对呀，人家把这话都垫下了是吧，说了你这不能让人白忙活吧。哎，所以说呢，您就给钱儿吧，前后里外里四年时间就用这个方式吃了他老舅。好，300多万，我的天哪。那位说，那他这个谎他圆不了啊，没有市委领导，这不都瞎掰的事儿吗？这最后他怎么自圆其说呀？嘿，你还别说，这姓林的这小子还真有招，真有邪的歪的。他老舅也催他，我说孩儿啊，怎么地啊，这领导是一天到晚陪着我聊天发短信，我们这个短信这流量可是花了不少了啊，短信资费这也他也不便宜啊，这到底最后我们家这孩子给安置没有啊？哎呀，您看看领导他忙啊，一天到晚的哪有那么多功夫照顾你这事儿啊？不是，那他管不管？当然管了，桩桩件件都在我们领导肚子里面装着呢。哎，安排好了，那不是安排哪儿去了？你看这几天没见着您的儿子了，我那兄弟了吧？你去问问去，是吧？给他儿子一打电话，孩儿啊，儿子，哈哈，你哥哥说这几天说是给你安排工作了啊？对对对对对，给我安排工作。你在哪儿呢？我在澡堂子，在这安排搓澡去了吗？不是什么搓澡，你小点声儿。电话那头他那儿子还神神秘秘的，您别瞎说去啊，听见没有？这个是市里头的领导亲自安排的，安排干嘛呀？安排我在澡堂子呀，安排。我不是，我怎么琢磨着这不用安排啊？澡堂子洗澡不抬腿就去了吗？哎呀，你们这普通老百姓到澡堂子里是洗澡啊？那你是干嘛的呀？我反正抽空我也能洗一个。不是，你是住澡堂子里了吗？哎呀，我们这是一个临时的办事机构，这我哥哥小林知道吧？他跟我说，他给我传的话说是领导说了给我安排工作，但是呢，现在先不能挑明了，我这工作是专门干嘛的你知道吗？专门查腐败的。我这是个秘密的机构，给我安排在澡堂子。嫂子，这老鱼头说我没明白，这查腐败你在澡堂子怎么？哎呀，澡堂子你想想看，嘿，这万一他有人到这儿来洗澡，我看他不顺眼，我觉得他会不会是啊这个有问题的什么人啊？我得查他呀。所以说我得盯着他们，发现蛛丝马迹之后赶紧向我哥报告，我哥再找有关部门，是吧？ 我是干这个的，我都得着工资了，薪水都发了。 哦，是啊， 多少钱啊？2000。 哦， 倒是不多。嗨，那不行啊，我们这清水衙门啊。哦， 好好好好好。 挂了电话，这老于怎么着他也是上岁数人，在社会上也是啊，甭管是做买卖还是怎么着吧，他有阅历啊。翻来覆去这么一合计，一拍脑壳，哎呀，不对劲，报警吧，我这姓林的外甥他是个骗子，这才发现上当受骗了。哪儿跟哪儿啊，后来警方把这姓林的给逮起来了吗？必须得法办了啊。还有那个事儿呢，你听着都可乐，哭笑不得。什么呀？全家行骗。骗什么？骗婚。扬子晚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江苏淮安，有这么一位40多岁奔50的一姓胡的一女的，跟一男的俩骗子合起伙来专门骗婚。那个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是他，是他们家孩子，他有个女儿还长得还不错啊，就拿这女儿啊出去跟人家晃去，晃去啊，要晃去。真事儿啊，看准了啊，就找那个媒婆跟人搭个，有没有单身男人啊想找女朋友的，我们这有啊，姑娘可漂亮了，大学毕业，呵，这家伙了不得。行啊，给介绍一个吧，小伙子挺老实的，但是相貌平平啊。这个见了面之后呢，其实他闺女啊，就这姓胡他闺女没看上那小伙子，但是不是为了他妈妈，知道他妈那儿憋坏呢。这也就是说啊，这闺女也够可以的。哎呀，我这不能够这个违反我妈妈的意愿呢，是吧？我的老娘亲呢，我听她的啊，我继续骗吧，好吗？跟人家男的还回了家了。哎呦，人一家人可满意了，这姑娘真好，真水灵。来来来，快快快，给你钱啊，这是妈给的啊，这就是这个爸爸给的，这就是舅舅啊，老舅妈给的。呵，一家人往这姑娘手里塞钱。要吧，要着要着，一趟下来都少则都上万，往多了说那就得好几万啊，就不叫礼金也不叫彩礼。人家说那个姑娘上门，咱们得意思意思意思，完了呢吹了啊。我觉得咱们俩是没有结果。哎，得，钱当然不给了，就靠这个骗钱。后来呢，让他闺女出去啊，骗钱的次数太多了。这位姓胡的这女的也合计啊，胡骗子，这胡骗子，哎呀，不行，我女儿这出场次数太频繁，是吧？回头让人认出来麻烦了，怎么办呢？一掉脸一看，哟，儿媳妇跟边上坐着。哎，那什么，儿媳妇怎么样啊？都挺好的，干嘛问这个呀？他的儿媳妇刚生完小孩，刚坐完月子啊，出月子了啊。对对对，哎呦妈，您看最近身体都恢复的不错，可不是吗？看你这身材啊什么的都没有走形，挺好挺好啊。就是那个一块儿出去骗婚吧，我儿媳妇都上阵呢，可不是吗？他儿子答应吗？嗨，他不是为了骗钱吗？呵，到处去骗去啊。就这样，最终案发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还有呢，哎呀，这就不是骗了，哎呀，这就是因为感情，也不能叫感情，畸形的恋情，最终走上不归路啊，出了人命了。安徽商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今年8月份，安徽阜阳有一个路口，晚上啊，还不能叫深夜，反正是快到午夜了，咣当，路口路灯明晃晃的照着，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轿车把一女的给撞死了，边上还一孩子，是个小女孩，就这娘两个一块儿骑着电动自行车，这小轿车从后头过来，根本就没刹车，直接就过去了，把这骑车的女的当时撞飞了，小女孩躺地下也受伤了。等到警察还有急救人员赶到之后，一看这个被撞的女人，哎呀，很不幸，已然气绝身亡。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这小轿车呢撞完了之后呢，就摘位在这个路边上，门也开着，但是里头的驾驶员是踪迹皆无，这还一逃逸。那么警方交警这边就开始勘察现场吧，这一勘察现场，心说慢来慢来， 是不是交通肇事逃逸，这个案件的性质咱得慢慢合计合计。怎么呢？在现场没发现刹车印儿。哎，这路灯挺亮的，这车打远处过来，甭管是这人是不是喝酒了，还是啊迷瞪了，是吧，困了什么之类的，他撞了人或者发现了受害人，这个时候他这车依然没刹是吗？他没踩刹车是吗？自始至终都没踩刹车，那就是说他是不排除有那种主观故意的可能性啊，故意撞人是吗？要是故意的话，那这个案子的性质它就不一样了，是吧？首先找车，车跟那儿搁着呢，是啊，通过这车牌号一查，是一租车公司，找的租车公司一打听，人家说这车呀是租出去了，租给一个叫李敏的年轻女子，哎，就头几天过来办的手续吗？这车就开走了吗？李敏，那他应该登记身份信息，登记了有啊，都有啊。根据这个一查，还真有李敏这么个人，就在阜阳当地啊商场的营业员。那就把他找来问问吧。另外，这死者呢，死者呀姓尹，是当地的一市民，他的老公就他的丈夫姓汪，叫汪涛啊，说是通知他家里出事了啊，赶紧过来到交通队来处理这个情况。汪涛也来了啊，但是表情啊各方面啊情绪倒还挺平静的啊，当然也是有点难受了，那当然了，这个媳妇儿给撞死了嘛。但是呢，闻听得警察在一边打电话，就找这李敏让你过来到我们交通队来处理事故。闻听此言，哟，警察就用余光注意到这汪涛苦主的丈夫啊变颜变色的，好像很不自然。过了一会儿说，哎呦，我有档子事儿还没完呢，那什么，我出几趟，我去去就来，抬腿就走，警察都没叫住。哎，也是无巧不成书，刚才不说民警打电话把那个租车的叫李敏的女人给叫来了吗？来了吗？来了。这会子正在交通队门口跟正往外匆匆而去的这个汪涛俩人打了一照面。一打照面，嗯，俩人都一愣，尤其这个李敏直勾勾的盯着这汪涛。汪涛一看把头一低，他噔噔噔噔噔快步离开。这个场面让交警看见了，就问这李敏，哎，你叫李敏啊？啊，你租车了？我没有啊。那你盯这男的看，你看他干嘛呀？你认识他吗？我认识他呀。他是谁呀？他不是我们同事男朋友吗？你们同事男朋友？你们同事叫什么呀？叫李倩呢。啊，这么着经过认真的调查方才发现，这李敏的确确实嫌疑人用他的名字身份信息租车，但是实际上租车那人不是这个李敏。通过这个照片的比对，让李敏一辨认，租车那女的不是旁人，正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汪涛的所谓女友，李敏的同事李倩，也是个年轻姑娘，是她出面租的车。哎，警察一看这个情况，心话说这茶吃到这会儿算是吃出点味儿来了，这李倩跟这汪涛他们有事儿，赶紧把他们找回来，要好好的查问查问。谁成想这个时候这俩人都失踪了，当然跑不了，没过多久被警方给逮回来了。面对警察，面对证据，这俩人没辙，全撂了。哎呀，这是一起俩情人合谋的杀妻案。这汪涛啊就觉得跟这李倩俩人感情不错，他媳妇儿那姓尹的那小尹说，那不行啊，咱俩人明媒正娶啊，这个亲夫妻亲两口子呀，你不能因为这姑娘这个女人把咱们家庭都破坏，咱们还有孩子，就不愿离婚。一来二去，这汪涛跟这个李倩这俩人一合计，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咱们给他来个痛快的吧。于是呢就设计了这样一场杀妻案，就说呢制造一起车祸把他媳妇儿给撞死， 实施的就这李倩。汪涛呢在远处啊用电话手机的那个短信来互动监控，等这姓尹的这女士和她的女儿骑着电动自行车离这个案发地点不老远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过来了啊。这汪涛丧心病狂给这李倩发了一短信，俩字儿：下手。李倩一看这个脑袋嗡就大了，血腾就顶上去了，一踩油门这车疯了似的就冲过去了。事情完了之后这李倩跑了，回过头来汪涛又给他发了一短信，俩字儿：成功。哎呀，这俩字儿血淋淋的呀，这是一条性命，一个家庭就此彻底破碎了，等待这两个狗男女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